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遭人脸无感收集该怎么样来维权呢？商场开启了人脸识别摄像头，信息被无感收集了，小区启用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不同意就不让进，还有 APP 捆绑授权强制索取人脸信息，不确认不让用。现在开始，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构成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最高法发布规定，并于近日在全国实行，对人脸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等方式做出了限制，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和小区刷脸进门等等问题都进行了规范，向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行为亮剑。稍后我们会请嘉宾结合真实案例来进行分析和解读。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过节期间，大家都会去商场购物、公园游玩，放飞心情的前提呢是安全第一。那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和纠纷，责任如何分担呢？来自北京通州法院的报道，老人被超市内的纸箱绊倒摔伤了，超市是否担责呢？一位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超市购物，工作人员在购物通道上上货，地面摆放了很多箱子。李女士穿行的时候不慎被箱子绊倒，摔成了骨折。李女士将超市告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摆放货箱造成了通行的障碍，有可能成为发生意外的潜在原因。超市并没有提交证据来证明对顾客已经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所以超市应承担主要责任。那同时，李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应承担次要责任。法院最终酌定，超市担责70%，李女士自己担责30%，判决超市赔偿李女士各项损失共计5000多元。警方抓获刷单诈骗嫌疑人。来自北京海淀警方的报道，今年7月初，小张接到了健身时认识的一位朋友的电话，对方说自己的网店这个月还差几单才能达标，请小张帮忙刷单凑个业绩，刷单的钱等交易成功会把本金返还，而且还给佣金。小张一听这事儿挺简单，还能赚钱，也没多想，就按照朋友的指导进行操作。可是没想到买完商品之后，这位朋友却玩失踪了，于是他报了警。海淀公安分局中关村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调查，经过了解呢，小张是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诈骗。近日，民警将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经讯问，王某对以找熟人帮忙刷单的方式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教罪犯学会控制愤怒情绪，启动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来自北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的消息，罪犯是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易怒、冲动、暴力倾向等等。为此，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包含罪犯在内的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监狱戒毒局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了愤怒管理从我做起，并于近日举办了首个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月启动仪式。按照部署，宣传月重点开展7项活动，依托新生大课堂举办心理健康系列讲座，开展罪犯人格及心理特点调查分析，开展普遍性心理谈话教育，开展心理读书观影活动， 开展心理主题班会，开展心理征文活动，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手抄报设计大赛。来自北京二中院的消息，为民办实事，真相在抽丝剥茧中还原。最近二中院民三庭李立法官收到了一面锦旗，上面写有青天有鉴，司法为民，执法为民，一身正气。这面锦旗还得从一个案件说起。李某和薛某相识，并为薛某介绍过工程。2018年的11月和2019年的1月份，薛某分别向李某借款40多万，并且出具了借条。后来李某诉到法院，说两笔款项薛某始终都没有归还。一审法院判决薛某要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薛某不服，就上诉到了北京二中院，理由是两笔借款是他向李某借的工人工资，在结算工程款的时候李某已经扣减了。收案之后，李立法官经过仔细核对，借款和李某为薛某垫付的工人工资款是同一笔款项，薛某承包了李某的工程，这工程款是由李某支付，李某在结算的时候必然会扣除其垫款，那从计算中也可以看出是已经扣除了。合议庭最终做出了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某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案之后，当事人薛某为李立法官送上了锦旗。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汽车配件案件20多起。来自北京顺义警方的报道，有些贼专门盯上了汽车底部的三元催化器，因为催化剂是贵金属，在回收市场价格不菲，于是贼们就把黑手伸向了车底。近日北京顺义警方破获了系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今年7月份，仁和派出所接到了车主报警，说自家车的三元催化器被偷了，民警迅速开展工作。经过视频追踪，实地摸排，民警锁定了嫌疑人的车辆和三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近日，刑侦支队与仁和派出所民警通过48小时的艰苦蹲守，将王某婷、王某旭、严某亮悉数抓获。三人交代，他们专门找停在路边的车，将车底的三元催化器用电锯切割下来，再以每个1800到3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管某阳。随后民警远赴河南，将管某阳抓获归案。目前王某婷等3人因涉嫌盗窃罪，管某阳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遭到了人脸的无感收集该怎么样来维权呢？商场开启了人脸识别摄像头，信息被无感收集了。小区启用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不同意就不让进。还有 APP 捆绑授权强制索取人脸信息，不确定就不让用。现在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构成侵害自然人的人格权益。最高法发布规定，并于近日在全国实行。对于人脸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等处理方式都做出了限制，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小区刷脸进门等等问题都进行了规范，向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行为正式亮剑。根据 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在2020年发布的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显示，在20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有 94.07% 的受访者用过人脸识别技术， 64.39% 的受访人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被滥用的趋势，还有 30.86% 的受访者已经因为人脸信息泄露、滥用等遭受损失或者隐私被侵犯了。即便是您戴口罩的情况下，人脸识别的准确率也能够高达 90%。 人脸 ID 配合上消费者的支付记录、购买商品的类别和行踪轨迹等等数据，商家就可以建立支付模型了，对消费者精准营销。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相关的问题和困扰该怎么办呢？ 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四营法庭法官助理陈曦。人脸信息在法律上怎么来界定的呢？ 我国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做出了规定，所谓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等。人脸信息除了个人的肖像，还包括了年龄、健康、心理等其他信息，作为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种，属于民法典保护的个人信息范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问题的细化。其中第一条明确，处理人脸信息和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生成的人脸信息均是需要规制的对象。我们通常认为人脸信息是利用照相技术所抓取的原始人脸图像，但是事实上，基于原始人脸图像生成的人脸信息同样属于规定所规范的对象，比如将人脸图像按照一定算法生成的编码或者其他特征数据等，均属于人脸信息。根据新规，物业商家的一些处理人脸信息的行为可能被判定违法，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比如说小区它强制要求业主们刷脸进入，那业主可以拒绝吗？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对其采集使用的行为都应该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或者个人的明示授权。小区物业对人脸信息的处理应该征求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明示同意，而不能以智能化管理为理由强制要求居民录入人脸信息，并将其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侵害居民的人格权益。规定的第十条第一款载明，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这个规定啊，物业管理者如果使用人脸识别的门禁系统，在录入和使用人脸信息时，必须得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明示同意。对于不同意将人脸识别信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的，小区物业应该提供替代性的验证方式，比如门禁卡、指纹等。 那比如说在机场被要求人脸识别了，我能不能够拒绝呢？ 根据规定的第二条和第一款，信息处理者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一些商家呀，利用采集到的消费者人脸信息进行消费者性别、年龄、购买情况甚至心理的数据分析，目的就在于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根据新规，商家不仅不应违法使用采集到的人脸识别数据与存储的人脸识别数据进行验证辨识，更不应违法使用人脸识别数据分析个人的年龄、健康、心理等具有个人特征的信息。在上述的经营场所，没有经过法律法规的授权，没有经过顾客的允许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的，将构成侵权行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如果是为维护公共安全、为特定的公共利益，以及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特殊紧急情况下所必须，那么处理人脸信息不构成侵权。举个例子，小李乘坐飞机出差，在机场商场购物时，如果未被告知、未经授权而被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则商店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机场的疫情管理部门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对小李进行人脸信息的采集和识别，则小李无权拒绝。 商家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涉及违法呢？ 现在有第一个行为，例如这个应用程序的捆绑授权，强迫同意索取人脸信息是违法的。很多人在使用 APP 时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要求用户同意 APP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服务，否则就立即闪退，或者是以其他类型的授权， 比如读取照片权限、捆绑人脸信息权限，来获取用户的同意。针对上述的这种强取行为，规定指出，有不同意就不允许注册，与其他授权捆绑等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侵权责任。还有第二个行为，泄露、篡改、丢失人脸信息是违法行为。人脸信息并非完全被禁止收集，但是信息处理者要保证安全，因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生物识别的属性强，重复利用的次数多，一旦泄露将会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对于人脸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的全流程，均应时刻注意信息的泄露、篡改和丢失的问题。对此啊，规定中也明确指出，信息处理者未采取应有的技术措施或者其他必要措施，确保收集存储的人脸信息安全，致使人脸信息泄露、篡改、丢失，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向他人提供人脸信息的情形，均构成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在规定出台之后啊，各个法院对于规定的解读和适用规则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探讨。一中院的陈大连法官也对此做出过解读，很多观点与我们都是一致的。 敢敬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我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儿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正好下午1:20，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儿，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遭遇人脸无感收集该怎么样来维权？请您继续收听记者对北京朝阳法院陈曦法官的专访。在一些场所遇到了商家需要锁脸，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公示规则，确保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信息的自觉权，首当其冲就是确保知情权。规定第二条第二项指出，未公开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或者未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所以当面临商家等信息处理者索取人脸信息时，一定要要求商家将如何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予以公开。如果没有公开或者没有明示，信息处理者就可能构成侵犯人格权益。遇到商家锁脸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单独同意规则和强迫同意无效规则。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信息自觉权，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确保信息主体的同意权。公示规则解决的是知情问题，而单独同意规则解决的就是这个同意的问题。所谓单独的同意，是指个人能够自主、自由、独立地对人脸信息做出同意，而不能与其他个人信息的处理混在一起，获得一揽子同意。对此啊，规定的第二条第三项指出，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未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或者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以前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关于处理人脸信息的同意混合在了冗长的隐私政策或者其他条款之中，没有做到真正的知情同意效果。今后在需要调用人脸识别信息的应用程序首次开启这一功能时，不能将同意条款穿插在其他条款中，而应该通过弹窗或其他专门页面的形式，仅对同意获取人脸信息的条款予以单独展示。用户必须通过点击同意等主动性的动作来表达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意愿。规定的第四条还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息处理者以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中包括信息处理者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但是处理人脸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的除外。 还包括信息处理者以与其他授权捆绑等方式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其他情形。因此啊，如果在不是必须使用人脸信息的应用程序中，注册协议下方仅有同意并继续注册或者不同意终止注册这两个按钮，这种情形就属于个人没有其他选择，在非自愿情形下做出的这种个人同意，这时候即使信息主体点击了同意按钮，也不能视为人脸信息处理者获得了真正的同意和有效的授权。这就是单独同意规则的延伸，即强迫同意无效规则。遭遇商家锁脸需要注意的第三点，就是无期限限制、不可撤销等格式条款无效的规则。信息处理者往往通过格式条款来获取信息主体的同意，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信息主体的自觉权，因此有必要加以限制。规定的第11条指出，信息处理者采用格式条款与自然人订立合同，要求自然人授予其无期限限制、不可撤销、可任意转授权等处理人脸信息的权利。该自然人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请求确认格式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要求信息主体授予无期限限制、不可撤销、可任意转授权这种处理人脸信息的权利条款，明显就属于民法典中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所以应该是无效的条款。 那么滥用人脸识别技术会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规定从人格权和侵权责任的角度明确了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性质和责任，以及从物业服务、格式条款效力、违约责任承担等角度对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规定。因此，信息处理者滥用人脸识别技术构成人格权侵权责任、合同违约责任等。其中在侵权责任框架中，自然人受侵害的权益既包括了个人的信息权益，也包括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及财产权。在违约责任框架中，自然人可以按照约定请求信息处理者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同时可以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人脸信息。还应注意的一点是关于赔偿的范围，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主张侵犯其人格权益导致的财产损失，也可以主张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甚至也可以将合理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陈曦法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右岸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看车流流过双眼。曾